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在十点的零六分三十四秒关注十点大陆机。这里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周六周日休息了一下，你们是不是可以休息的不错，然后跟朋友一起聚餐聊天。其实到了周末是个非常属于自己的时间，对吗？刚刚在我们的许愿池的这个环节当中，听到了一位朋友说他朋友的重要性。很巧合，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我和见到的没有见过的收音机前的你们一起来聊一聊朋友这个话题。朋友真的对我们真重要的啊！我们每次去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想跟一个伙伴出去玩，一定会找朋友，而且是要好的朋友，知己，知根知底的朋友。那关于朋友，你有没有话要说？比如说你跟朋友之间发生过怎样的事情，又或者说你对朋友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怎么样才能做你的朋友？你可以让周一的晚上都是朋友的身影。各个年龄阶段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朋友都可以来想一想，有的是那种匆匆走过的朋友，有的是留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的朋友。我们今天晚上说一说朋友。很多联络的方式可以跟我取得一个连接。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屏幕看到的关爱青年计划。加入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就会看到视频这个选项，点击所下载的视频，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我周大准，随时跟我聊天。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那个我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四种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正在花椒的朋友们，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可以关注花椒，叫做活力982，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朋友啊。其实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会跟我的监制和领导说，要不要放一首大壮先生的《我们不一样》，因为这首歌曲在很多的快手啊，一些直播的平台都用的非常的多，大家会把这首歌想象的是那种，哎呀，这是什么人都用啊，是非常多的人的 BGM 电乐，但是《我们不一样》其实也说的一首是一种友情的感觉。有一个小时聊天的时间呢，希望大家进来之后呢，多多捧场啊，点赞关注啊，转发都可以分享我们今天晚上关于朋友的视频和音频的这样一个节目。十点大陆机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982的平台之中，希望让你的心变得静一点，我们一起做真正聊天的好朋友。除了我们可以聊天，还有周准精选的音乐部分。今天第一首上场的经典歌手来自于无印良品，那个年代的品冠和光良真的是非常的优质的偶像，邻家大男孩，戴着眼镜，唱腔相似，纯真的声音，这首歌就叫《朋友》。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 我可以划船不用家，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这首歌我突然怀念起那个无印良品的年代，他们没有分开的时候，总觉得这两个男生是特别特别的知根知底的好朋友，才有这样的默契，不管是和声啊，两个人声音的和谐度都是非常的极致的组合。我想唱片公司把他们两个人组在一起真的是别有用心，而且两个人都可以创作歌曲，希望他们有可能在同台的时候显得出朋友的魅力。 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希望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欢迎大家进入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直播间的进入方式有很多，可以直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可以关注花椒，打开你的手机的 APP 花椒，点击城市调频，城市频率有一个这样一个选项，或者您直接搜索活力98就可以看到我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播周准。每天晚上会遇到很多好朋友，在花椒的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每天晚上会来，特别要感谢 LCCC 还有简妮还有 JoJo 这些好朋友，熟悉的朋友哈，因为我记得你们是因为你们送过礼物，我看到你们的名字。那比如说有些不是很熟的朋友慢慢去了解啊，像花椒用户07281，谢谢你的礼物，谢谢朋友们喜欢这个节目。经过了大概一个月的调试和感受之后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我非常的开心个人。大家说你的语速可以自由的调换，可快可慢，但是夜晚的感觉终究是那种缓缓的，大家一起聊天分享夜色的感受。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每天的话题。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说，每次进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就感觉是来就反思人生的。 No 不是反思人生，我们一起要变成更好的人就对了。谢谢分享，谢谢关注啊。 刚刚有位朋友叫大苗，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说我在三亚湾，你看他去我国的南方海南了哈。今天去南山寺祈福，替我的朋友也祈福，你看朋友多重要。朋友是什么呢？他告诉我说，就是懂自己、在乎自己、了解自己的人。其实我们觉得，朋友呢，就是把你看透了，还能喜欢你的人。什么叫把你看透了？就是你所有的优点、缺点、内在的、外在的，都了解一个透，还会跟你在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你出问题了，他会给你解决。你开心了跟你一起庆祝，你落寞了或者难过的时候，他作为倾听者或者替你分担。这样的朋友真的不多，而且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的话，如果有这样一个朋友时刻在你左右，一定要倍加珍惜。还有就是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爱因斯坦先生是非常厉害的，脑洞大开的人物哈。他说的很有道理，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些人说，哎，我这个一生啊，最好的规划就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群、有一帮、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爱我的家人和我爱的人，这真是完美的人生。我们穷其一生在寻找一个妥善的节奏，稳稳的幸福。朋友真的很重要。关于朋友，有话要说，可以跟我来聊一聊。来花椒，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看到视频。在听广播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来一起互动。你身边的朋友，以及你和他们的好听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听听看是谁的歌声啊。听上去蛮有年代感的歌声，你可以听听是谁的歌声。永远25岁的谭咏麟先生笑着，朋友你还好吗？我在这里向你问好。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 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伴，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 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十点打录机，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环节。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点歌，有的适合我们的节目，有的是很快的歌曲，不太适合在夜晚播放，请大家多多原谅。其实有一首歌是很多朋友点歌点播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的直播软件在我们的手机里下到 手机里 APP 嘛，就是有一首歌叫做《我们不一样》，是大壮演唱的，而且这首歌曲充满了就是很多接地气的感觉。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在音乐的选择上，这首歌应该不会在十点大陆街的这样一些歌的选择当中拎出来给大家放。其实我觉得这首歌一出来，很多像花椒的用户啊，快手的用户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会非常的熟悉。而且大壮那个接地气的声音确实道出了很多人关于情谊兄弟那种境遇的不同的分饰。如果你们喜欢这首歌的话，正在花椒看我节目的朋友，听我节目的朋友，如果真的有被大壮这首歌感动到，或者说听过大壮这首歌曲的，给我打个一，我看一看你们是不是听过我们不一样这首歌曲。确实是这样的，朋友之间有非常多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收入环境，所以说我们不一样这首歌真的是迎合了很多朋友的内心情况，而且大壮用一种非常非常合适的方式唱出了我们不一样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我们不一样的话，打个一给我看，我们要放这首歌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我们不一样之后，能够想一想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出现的那些好朋友好姐妹。大壮是非常非常好的歌手，这首歌并不好唱，就是用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方式给了我们疲

是这么多，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请你有空来坐坐，有空来坐坐。 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想起姜育恒先生戴着眼镜穿着风衣，那时候肩膀宽宽的风衣，很阔挺的造型，在林间小路上非常稀释的走路的样子。朋友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人生机遇，有空来做做朋友，记得 明天要往哪儿走，我们都把做梦的时间 姜育恒先生，希望大家有空来坐坐。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好朋友。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欢迎各位光临。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姜育恒先生，非常久远的歌，但是你现在听是不是十足的音乐的味道？它就像一个波浪一样，每一句旋律，每一句他用心唱的词，推向你内心深处。我们都太忙了，都希望每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见面，而我在忙碌了白天一整天之后，还会来到这里用一个小时跟所有的朋友见面，这是个难得的人生机遇。欢迎光临十点大陆机，我是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播周准。朋友到底是什么呢？对我们意味着，朋友不一定合情合理，但一定知心知意，对吗？朋友不一定每天跟你在一起形影不离，但是一定要心心相惜。他不一定是锦上添花的，比如说这个朋友你认识他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No， 但是他一定会雪中送炭，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打电话或者赶过来，来到你的身边。不一定常常联系哦，我们拿起手机经常联系的不是朋友，而是客户，对不对？而是经常跟你发生直接物质利益关系的一部分人。但是真的朋友一定是放在心上的。其实朋友就是你人生当中特别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你的人。当你欢乐的时候，他真的可以陪你一起笑，一起 happy， 一起傻乐。当你想哭的时候，他真的可以为你大哭一场，陪你喝醉一场，但是在安全的场所当中陪你喝醉一场，然后第二天醒来再陪你好好聊一聊昨晚的事情，感触人生的人。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各自远扬》，来自于钟小杰先生，也是一首怀念朋友的歌曲。有些朋友真的是天各一方，当你们想起曾经的画面的时候，会有一丝暖意滑到心间。你在远方的朋友，我很想念你们，我找不到你，你们可以来找我，我在这里等着你。十点大陆机，各自远扬。 そよ風が告げる春の訪れ、咲き乱れる花の香りに遠い君を思う。春 の日が吹いて台湾と日本の間の海に僕を沈めてくれればいいのに。そうすれば臆病な自分を持て余さずに済むのに。智子、たった数日の後悔で僕はすっかり老け込んでしまった。潮風が連れてくる鳴き声を聞いて甲板から離れたくない、寝たくもない。僕の心は決まった。陸に着いたら一生海を見ないでおこう。潮風よ、なぜ泣き声を連れてやってくる。人を愛して泣く、嫁いで泣く、子供を産んで泣く。君の幸せな未来像を想像して涙が出そうになる。でも僕の涙は潮風に吹かれて溢れる前に乾いてしまう。涙を出さずに泣いて僕はまた老け込んだ。憎らしい風、憎らしい月の光、憎らしい海、夏の海はどこか怒っている。地獄と開墾に耐え騒がしい揺れを伴いながら、僕が向かっているのは故郷なのか、それとも故郷を後にしているのか。 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 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入面， 见字入面。 欢迎各位继续在我的直播间看我的直播，听我的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每天晚上的22点钟，只要是在工作日，我都会在直播间与你相见。每个周一到周五，希望你过来看看我，我们当当彼此倾听的对象，我倾诉你倾听，你倾诉我倾听。其实最近有一部电影呢，非常受大家的喜欢，它充满了年代的味道，也谢谢冯小刚导演，让很多很多大概60后70后的朋友又回到了他们那个激情岁月的燃烧的生命当中，见证了一段非常难得的历史。还有就是那个文工团的故事，那些所有的记忆都会让他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我的母亲是声乐老师，他也看过这部电影，有非常多的同感。他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一起唱歌，拧成一股绳，简简单单，充满了时代和仪式感。那今天我也是特别特别准备了一首歌曲，因为在这个电影当中《芳华》里，我总结了8个字，哭过笑过皆是芳华。不管是女主角男主角还有各个人物关系之间的变化，其实都透着难得的真挚。这个时代需要真挚，需要真的友谊和情谊。这个视频非常的好看，我希望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静静的听听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 歌曲，以及看到的 MTV 来自于芳华，芳华的带给我们的感觉足够的震撼。我两次看过这部电影，第一次是一个人，第二次是跟朋友去。其实整个影院给我的感觉，所有人都在静静地欣赏这部电影带给他们的记忆，一浪一浪的记忆在他们眼前过划过的时候，有的人是抑制了自己的情绪，有些朋友真的是整部影片有非常多泪点，他们一直在不停地擦拭眼泪。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或者话剧或者精彩的故事一定要有共鸣才足够的精彩。那今天晚上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那天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叫孙海龙，他是我初中大学的朋友，高中的朋友，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他帮了我一把。那天他来北京的，他现在青岛，他来北京的总部要拍一个视频的东西，我们见了一面，匆匆一面，我们吃的是川味的火锅，北京冬天很冷，我们匆匆聊了一聊，听他的生活，他最近的改变，然后我们就各自打车回到自己的工作节奏当中，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我一直盯着他，他打上车了，然后我使劲叫了一句说嗨孙海龙，他好像没有听到，我就忽然有感慨，我说我们都很忙碌，每天在城市当中忙忙碌碌，就能见个面打个招呼都要定时间，而且很匆匆，但是请大家记住，这份感动那个记忆会在你需要它或者在你拎出来的时候它随叫随到，这就是朋友带给你生命当中无法磨灭的记忆。我也希望在每天晚上，不管你是怎样一种情绪来到了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你喜欢这样一个节目的风格也好，你寂寞也好，你没有人倾诉也好，我都希望我们真挚的交流，把彼此当朋友，不要有任何的隔阂和防备。来自纵贯线乐队，朋友，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到直播间，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这首歌送给你们。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准备，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未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唱得好。 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伴着这首张学友先生的祝福，我祝福所有的朋友健康快乐，有美满的人生。也谢谢大家在节目当中送的礼物以及你们送礼物的心情。谢谢简妮说的那句话让我特别的温暖，说我们来到直播间看周准直播就是为了让他非常心满意足的下直播。哇，谢谢你们，我觉得非常感谢。谢谢所有的朋友，安安、啾啾、简妮，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还有那些在收音机前我见不到你们的好朋友们，祝福你们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夜晚。这里是十点大陆机，我是周准，明晚再见喽，祝你晚安。 泪水轻轻地滑落，远行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